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方木，我是龙野。今晚节目开始的时候跟你分享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妹子，她的大金毛丢了大概4-5年的时间，刚丢的时候呢，她以为很快就能够找到了，因为家附近这片区养狗的人并不多，她最担心的就是狗狗不小心遇到了狗贩，把狗狗暗心卖了。所以每天妹子都会去附近问一问有没有人看到他们家的狗。就这样一个星期、一个月、一年、5年过去了，发现自己找回狗狗已经是一件无望的事情了。这个时候她只希望狗狗能够被好心人收养了。然后前两天妹子买菜之后呢，从一个市场路过，突然一条狗冲她冲了过来，她吓了一跳，怎么会有狗袭击她呢？但是狗狗跑进了之后呢，不是一口咬在它身上，而是在它身边嗅了一嗅，像是确定一些什么，然后才把爪子搭在了妹子的身上。看到这个动作，这个妹子突然间就想起了自己家的狗狗以前也经常这样子，于是她试探地叫了她丢的狗狗的名字。听到妹子叫她之后，金毛狗就变得非常的激动，差点把它扑倒。妹子的金毛在不小心走丢之后，就被附近的一个老大爷给收养了。大爷在家外面呢，给狗狗搭了一个小房子，定时给它投喂一点食物，然后这一只金毛就在大爷家住下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它才等到了自己的主人。而过了这么多年，这个妹子还找回了自己的狗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表示要重金酬谢一下大爷。大爷说，我也只是随便喂喂，不需要给钱的。看完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温暖，给所有的好心人点赞。

直在这里 baby oh yeah 一直在爱你 oh oh yeah。 慢慢的，我们去过的地方越多，就越知道自己想回什么样的地方去。见过的人越多了，越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待在什么样的人身边。有些事现在不做，将来还是可以一样去做。但有些事如果现在不做，将来就算做到了，也变得没有意思了，对吗？ 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，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。 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

街流动，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。人间的跌宕，默默亦松动，生命似流年在摩天轮，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，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，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。 晚上十一点，我是九六九主播亚文。结束了一天的喧哗，让心灵收藏这一刻。FM 九六九